满山的草，我走在十字街头，不想求助，谁说我在隐隐作痛？撕裂的伤锥心我，却恍然失措。当时的我还没准备去接受。这些年走也走过，再做颠簸，不再轻易爱到深处也无缘由。愈合了旧伤口，誓言不再失守，直到心中被你填补了缺口。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爱我，无论再多风雨都能携手。因为我相信我爱你不会再错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太久。睡不着不是想念，只是头痛，眼泪没流，只是街上风沙太浓。就不能醉我，除非我想喝醉酒，谁都不能伤害我，除非我爱过。因为我相信你一定会爱我，无论再多风雨都能携手。因为我相信我爱你不会再错，原来是我自作多情太久。原来是我自作多情太久。